你好，我是李斌。我们都知道，要想利用 JavaScript 来实现高性能的动画，那么就得使用 Request Animation Frame 这个 Web API， 我们简称 IAF。那么为什么都推荐使用 IAF 而不是使用 Set Time Out 呢？要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从渲染进程的任务调度系统讲起。理解了渲染进程的任务调度系统，你就自然明白了 IAF 和 Set Time Out 的区别。其次啊，如果你理解了渲染进程的任务调度系统，那么你就能够将渲染流水线和浏览器的系统架构等知识串联起来，理解了这些概念，也有助于你理解 performance 标签是如何工作的。要想了解最新的 Chromium 的任务调度系统是怎么工作的，我们得先来回顾一下之前介绍的效率循环系统。我们知道，渲染进程内部的大多数任务都是在主线程上执行的，如 JavaScript 执行啊、Doom 解析、CSS 解析、计算布局、V8 的垃圾回收等等任务。要想让这些任务能够在主线程上有条不紊的运行，就需要引入效率队列。在前面第16节 Web API Set Time Out 是如何实现的这篇文章中，我们还介绍了主线程维护了一个普通的效率队列和一个延迟效率队列。调度模块会按照规则依次取出这两个效率队列中的任务，并在主线程上执行。为了下文讲述方便，我在这里把普通的效率队列和延迟效率队列都当成是一个效率队列。新的任务会被放进这个效率队列里面，然后主线程依次从效率队列中拿出这些任务来顺序执行，这就是我们之前介绍的效率队列和事件循环系统。我们知道，渲染主线程会按照先进先出的顺序依次执行消息队列中的任务。具体的讲，当产生了新的任务，渲染进程就会将其添加到消息队列的尾部。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渲染进程会顺序的从消息队列的头部取出任务，并依次执行。在最初啊，采用这种方式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页面中的任务还不算太多，渲染主线程也不是太繁忙。不过啊，浏览器是向前不断进化的，其进化路线体现在了架构的调整、功能的增加以及更加精细的优化策略等等方面。这些变化让渲染进程所需要处理的任务也变得更多了，对应的渲染进程的主线程也就变得越来越拥挤了。我在文稿中放了一张图啊，图中所展示的仅仅是部分运行在主线程上的任务，你可以参考一下。你可以试想一下，在基于这种单消息队列的架构下，如果用户发出了一个点击事件或者缩放页面的事件，而在此时啊，该任务前面可能还有很多不太重要的任务在排队等待着被执行，如 V8 的垃圾回收啊，什么 Doom 的定时器等等任务。如果执行这些任务需要花费的时间过久的话，那么就会让用户产生卡顿的感觉，你可以参考文中的这张图。因此啊，在单消息队列的架构下，存在着低优先级的任务会阻塞高优先级任务的情况。比如在一些性能不高的手机上，有时候滚动页面需要等待一秒以上，这像极了我们介绍 HTTP 协议时所谈论的对图阻塞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就把这种问题称为消息队列的对图阻塞的问题吧。为了解决由于单消息队列而造成的阻塞问题， Chromium 团队从2013年到现在花了大量的精力在持续重构底层的消息机制。在接下来的篇幅里面，我会按照 Chromium 团队的重构消息系统的思路来带你分析一下他们是如何解决掉对图阻塞问题的。首先啊，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快速的跟踪优先级高的任务，比如在交互阶段，下面几种任务都应该视为高优先级的任务。比如啊，用户通过鼠标触发的点击任务、滚动页面任务，通过手势触发的页面缩放，通过 CSS、JavaScript 等操作触发的动画特效等等。这些任务被触发后啊，用户想要立即得到页面的反馈，所以我们需要让这些任务能够优先于其他的任务执行。要实现这种效果啊，我们可以增加一个高优先级的队列，将高优先级的任务都添加到这个队列里面。然后啊，优先执行该消息队列中的任务。最终效果如文中插图所示。这里我们使用了一个优先级高的消息队列和一个优先级低的消息队列。渲染进程会将他们认为紧急的任务添加到高优先级队列中，不紧急的任务就添加到低优先级队列中。然后啊，我们再在渲染进程中引入一个任务调度器，负责从多个消息队列中选出合适的任务。通常的实现逻辑是先按照顺序从高优先级队列中取出任务，如果高优先级队列为空的话，那么再按照顺序从低优先级队列中取出任务。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啊，将任务划分为多个不同的优先级来实现更加细腻度的任务调度。 比如可以划分为高优先级、普通优先级和低优先级，这一段的效果如文中图所示。观察这张图啊，我们实现了三个不同优先级的消息队列，然后可以使用任务调度器来统一调度这三个不同消息队列中的任务。好了，现在我们引入了多个消息队列，结合任务调度器，我们就可以实现更加灵活的调度任务。这样我们就可以让高优先级的任务提前执行。采用这种方式似乎解决了消息队列的对头阻塞的问题。不过大多数任务需要保持其相对的执行顺序。如果将用户输入的消息或者合成的消息添加进了多个不同优先级的队列里面，那么这种任务的相对执行顺序将会被打乱，甚至有可能出现还未处理的输入事件就合成了该事件要显示的图片。因此我们需要让一些相同类型的任务保持其相对的执行顺序。要解决上述问题啊，我们可以为不同类型的任务创建不同的优先级的消息队列，比如可以创建输入事件的消息队列，用来存放输入事件，可以创建合成任务的消息队列，用来存放合成事件，可以创建默认的消息队列，用来存放如资源加载啊，或者定时器回调等事件，还可以创建一个空闲的消息队列，用来存放 V8 的垃圾自动回收这一类实时性不高的事件。这一段的实现效果图如文中图所示。通过迭代啊，这种策略已经相当实用了，但是它依然存在着问题，那就是这几种消息队列的优先级是固定的，任务调度器会按照这种固定好的静态的优先级来分别调度任务。那么静态优先级会带来什么问题呢？我们在第25讲页面性能如何系统的优化页面这节分析过页面的生成周期。页面大致的生成周期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加载阶段和交互阶段。虽然在交互阶段采用上述这种静态优先级的策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在页面的加载阶段，如果依然要优先执行用户输入事件和合成事件，那么页面解析的速度将会被拖慢。Chroming 团队以前测试过这种情况，使用静态优先级，网页的加载速度会被拖慢 14%。 可以看出来啊，我们所采用的优化策略像个跷跷板，虽然优化了高优先级的任务，但却拖慢了低优先级的任务。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采取了静态的任务调度策略，对于不同的场景，这种静态的策略就显得过于死板。所以我们还得根据实际的场景来继续平衡这个跷跷板，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场景下，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动态的调整消息队列的优先级。一图胜过千言，你可以对照着文稿先看一下动态调度策略图。这张图展示了 Chroming 在不同的场景下是如何调整消息队列优先级的。通过这种动态的调度策略，就可以满足不同场景的核心诉求了。同时这也是 Chroming 当前所采用的任务调度策略。这张图列出了三个不同的场景，分别是加载过程、用户交互过程以及空闲状态。下面我们就结合这三种场景来分析一下 Chroming 为何做这种调整。首先我们来看看页面的加载阶段的场景。在这个阶段呀，用户的最高的诉求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看到页面，至于交互和合成并不是这个阶段用户的核心诉求，因此我们需要调整策略，在加载阶段将页面的解析、 JavaScript 脚本的执行等任务调整为优先级最高的队列，降低交互合成这些队列的优先级。页面加载完成之后啊，就进入了交互阶段。在介绍 Chroming 是如何调整交互阶段任务策略之前，我们还需要岔开一下来回顾一下页面的渲染过程。在第六讲渲染流程下 HTML、 CSS、 JavaScript 是如何变成页面的，和第24讲分层和合成机制，这一两节我们分析了一个页面是如何渲染并显示出来的。首先我们知道在显卡中有一块叫做前缓冲区的地方，这个地方存放着显示器要显示的图像。显示器会按照一定的频率来读取这块前缓冲区，并将前缓冲区中的图像显示在显示器上。不同的显示器的读取频率是不同的，通常情况下是60赫兹，也就是说显示器会每间隔60分之1秒就读取一次前缓冲区。如果浏览器要更新显示的图片，那么浏览器会将新的生成的图片提交到显卡的一个叫做后缓冲区的地方。提交完成之后啊， GPU 会将后缓冲区和前缓冲区互换位置， 也就是说前缓存区变成了后缓存区，后缓存区变成了前缓存区，这就保证了显示器下次能读取 GPU 中最新的图片。这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显示器从前缓存区读取图片和浏览器生成新的图像到后缓存区的过程是不同步的，如文中插图所示，这种显示器读取图片和浏览器生成的图片不同步容易造成众多的问题。首先啊，如果渲染进程生成的帧数比屏幕刷新的要慢，那么屏幕会在两帧中显示出同一个画面。这种断断续续的情况持续发生的时候，用户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动画卡住了。如果渲染进程生成的帧数比实际屏幕的刷新要快，那么也就会出现一些视觉上的问题，比如浏览器生成的帧数是每秒100伏，刷新频率只有60Hz的时候， GPU 所渲染的图像并非能全部显示出来，这就会造成丢帧的现象。就算屏幕的刷新频率和 GPU 更新图片的频率是一样的，由于它们两个是不同的系统，所以浏览器生成帧的周期和屏幕同步的周期也是很难同步起来的。所以浏览器生成帧的周期和系统的时钟周期不同步，会造成掉帧啊、卡顿啊、不连贯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啊，就需要将显示器的时钟周期和浏览器生成帧的周期绑定起来。Chrome 也是这样实现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Chrome 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当显示器将一帧画面绘制完成之后，并准备读取下一帧之前啊，显示器会发出一个垂直同步信号给 GPU， 这个信号简称 VSync。这时候啊，浏览器就要充分的利用好这个 VSync 同步信号。具体的讲啊，当 GPU 接收到 VSync 信号后，会将 VSync 信号同步给浏览器进程，浏览器进程再将其同步到对应的渲染进程。渲染进程接收到 VSync 信号之后啊，就可以准备绘制一帧了。具体的流程你可以参考文中插图。上面其实是非常粗略的介绍，实际的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参考文中我放置的这篇文章的链接。这篇文章介绍了 Chrome 是怎么实现 VSync 和浏览器生成帧的同步问题的。好了，我们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了 VSync 和页面中的一帧是怎么显示出来的。有了这些知识，我们就可以回到主线上来分析一下渲染进程是如何优化交互阶段的任务调度策略的。从上图可以看出来，当渲染进程接收到用户交互的任务之后，接下来大概率的是要进行绘制、合成等操作。因此我们可以设置当执行用户交互任务时，将合成任务的优先级调到最高。接下来处理完 DOM， 计算好布局和绘制，这就需要将信息提交给合成线程来合成最终的图片，然后合成线程就进入了工作状态。现在的场景是合成线程在工作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下个合成任务的优先级调为最低，并将页面解析、定时器等任务的优先级提升。在合成完成之后啊，合成线程会提交给渲染主线程合成完成的消息。如果当前的合成操作执行的非常快，比如从用户发出消息到完成合成操作只花了8毫秒，因为 VSync 的同步周期通常是 16.66 毫秒，也就是1/6秒，那么在这个 VSync 的时钟周期内就不需要再次生成新的图片了。那么从合成结束到下个 VSync 周期内就进入了一个空闲的阶段。那么就可以在这个空闲的阶段内执行一些不那么紧急的任务，比如 V8 的垃圾回收，或者通过 vendor request i 的 callback 来设置回调任务，都会在这个空闲的阶段内执行。好了，以上方案看上去似乎非常完美了，不过依然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某个状态下一直有新的高优先级的任务加入了队列，这样就会导致其他低优先级的任务得不到执行，这种称为任务饿死。Chrome 为了解决任务饿死的问题，给每个队列设置了执行权重，也就是说如果连续执行一定个数的高优先级的任务，那么中间就会执行一次低优先级的任务，这样就缓解了任务饿死的情况。好了，本节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本文的主要内容。 首先啊，我们分析了单消息队列会引起对头阻塞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引入了多个不同优先级的消息队列，并将紧急任务添加到高优先级的队列。不过大多数任务需要保持其相对的执行顺序。如果将用户输入的消息或者合成的消息添加进多个不同的优先级的队列里面，那么这种任务相对执行的顺序就会被打乱。所以我们又迭代了第二个版本。在第二个版本里面，我们按照不同的任务类型来划分任务优先级。不过由于采用的是静态优先级的策略，对于一些其他的场景，这种静态调度的策略并不是太适合。所以接下来我们又迭代了第三个版本。在第三个版本中，基于不同的场景来动态的调整队列的优先级，到了这里已经非常完美了，不过依然存在着任务饿死的问题。为了解决任务饿死的问题，我们给每一个队列设置了一个权重，如果连续执行到一定个数的高优先级的任务，那么中间会执行一次低优先级的任务，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Chroming 的消息系统的改造。通过整个过程的分析啊，我们应当能够理解，在开发一个项目的时候，不要试图去寻找最完美的方案，因为完美的方案往往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需要根据实际的场景来寻找最适合我们的方案。我们知道 CSS 动画是由渲染进程自动处理的，所以渲染进程会让 CSS 渲染每帧动画的过程与 VSync 的时钟周期保持一致，这样就能保证 CSS 动画的高效执行。但是 JavaScript 是由用户控制的，如果采用 set timeout 来触发动画中每帧的绘制，那么其绘制的时机就很难和 VSync 的时钟周期保持一致。所以 JavaScript 中又引入了 request animation frame 的 web API， 用来和 VSync 的时钟周期同步。那么我留给你的问题是，你知道 request animation frame 的回调函数的执行时机吗？我在文中也将我参考资料的链接附在了文稿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文稿下方查看。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感谢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